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今天呢依然是有请的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徐老师你好。 梁东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然后呢是和徐老师一起再继续学习《黄帝内经·灵枢篇》之天眼。话说呢，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70岁的人呢，就脾气虚，很容易这个风寒就进去，对不 对？ 所以呢，要有一个玉屏风散，就讲到玉屏风散是哪几味药呢？ 一共4味药啊，君臣佐使啊，它君药是黄芪，我们讲了这个山西。晋北的黄芪我们叫北芪，也叫箭芪，就是射箭的那个箭 啊， 是最好的。黄芪作为君药，里面有个臣药呢叫防风，哎，你听这名字， 对，一看就是，是吧？ 防风，然后它有一个佐药呢是用的苍竹或者用的白竹，最后还有个甘草， 就四味药。 四味药啊，君臣佐使之后呢，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能够把你的脾气补起来，提起来，让你的胃气呢变得充盈一些。这样的话呢，你就不容易去遭受那种外邪的侵袭。老年人啊，就是我们说到了70以后，就有句话叫过了70你不能留宿，过了80你不能留饭。为什么？ 万一睡着睡着 过去了，对吧？所以这种状态下，你再让他有点风吹草动，得个感冒，很容易就一病不起。与其那样，你不如把它防一下，上工治未病，把它防住啊，御屏风散，给他建立一道屏风。 我还以为就防住，就别留饭，别留宿了，是这样的哈。那我们抓紧时间，80岁，肺气衰，魄离，故言散物，肺气衰。 古人有一句形容老年人的话叫耄耋之年。耄怎么一个老 啊， 底下一个毛 啊， 老毛 啊， 那个耋呢是一个老一个稚，70岁以上叫耄，80岁以上叫耋，这个80岁呢出现什么？我们说脾是土，土生什么？ 土生金嘛， 金就是肺气就开始弱了。肺气他说肺气衰，肺气衰有什么表现呢？ 就是气喘吁吁。 对， 老是 一个是喘，一个是笑 啊。 喘呢就是呼吸节奏加快了 啊，那叫喘， 就气不够用了 啊。 我们说这气沉丹田 啊， 那这个人肺气很足，一口气儿能吸到丹田，厉害的一口气吸到脚 底 根 啊。 但是肺气虚了以后，他就开始出现这浅表呼吸。浅表呼吸呢，就还有一个就是他肺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这种就是吸入排出，他就靠肢体的力量。这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叫张口抬肩，就这么吸了，就是老年人甚至呢不得平卧，很多老年人就是半卧 啊， 半高枕头或者半坐半躺的这么过一夜，就肺气虚了， 哎呦， 气已经进不去了。这个肺气呢，我们讲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帮助人的这个肾啊做水液运化，就像风箱一样，这个气一进来，推动全身的体液输布到全身， 对， 我们说输布津液。这个肺气你这个进不来以后呢，就全身这种体液循环 就变差了， 也变得很差， 全身的微循环系统变差， 微循环都差了，所以这个动力下降以后呢，就是带来就是一系列的这种身心的变化。 所以呢，就是我刚才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就为什么我们得看到60岁、70岁、80岁年轻人嘛，是吧？其实呢，是让你有一个生命的整体观啊，你大概知道怎么样，是吧？所以说回来，到了这个肺气衰的时候呢，就会魄离。以前咱们讲过魄这个问题， 魂飞魄散，是吧？到这会儿呢，就是说我们说了。《黄帝内经》讲人的长寿原因是故能形与神俱 啊， 尽终其天年度100岁乃去。这时候你这个形不行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盖了个宾馆给你的客人伺候的不好的时候，人家就要走了。所以这个肺气衰呢，肺是藏魄的，这个魄我们以前讲过7个魄，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 管呼吸的 这个功能呢，我们叫臭肺或者叫嗅肺，这个魄呢就容易离开你的身体，它这个功能就没了。这功能没了，就是说一个你呼吸的差了，另外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它的言语上有个表现， 对，故言散物， 老说一些错话，或者是认不住人了， 哎，自己人的亲人他都辨认不清楚了，我们说这人老糊涂了。老糊涂，老糊涂原因是什么？最浅表是魄离，这是到死呢叫魂离， 哦， 最后叫神去，就是人就没了。所以老年人出现了这个特点，之后出现了这个情况，一看呼吸出现问题了，说话也老是词不达意了， 就是属于经常说那种卖女孩的小火柴，对不对？ 对对对，啊、对，掀起你的头盖骨什么的， 故言善恶。甚至有些人平常这样说，我们觉得很好笑，其实啊，真的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肺气弱。 嗯，老那个肺气弱以后有个什么？我刚才说了，肺要推动津液输布。另外你别忘了，肺是肾的妈妈， 嗯， 金生水， 嗯， 为什么脑萎缩？ 嗯， 脑萎缩，脑髓是什么？是人体的精嘛。 对， 你这个肺气弱了，推动这个体液输布啊，造成就是制造新的这种精髓功能弱了，这脑子就不够用。 于是你问题就来了，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肺哈、 啊 这个功能能强大起来，或者稍微延缓衰老？ 补益肺气。补益肺气，吃什么颜色的？ 白色喽。 白色的，白色。吃粮食吃什么呀？ 米饭， 大米饭，白米饭。 哦， 白米饭，生山药，白色的。 对， 还有个非常好，叫贝母。贝母有两种，一个小的出产在四川叫川贝。 哦，这就是川贝。 哎，川贝母 啊、 嗯？为什么叫贝母呢？它是两个落在一块儿，就好像妈妈背个孩子一样那个。 哦，真的。 哎，就母子，就像袋鼠抱一孩子那个样。你看一下，那药很 植物也是有灵性的哈。 贝母，然后呢，浙江出产的比较大，叫大贝母、浙贝或者叫象贝，因为它比较大。贝母也非常好的补肺气的药。还有就是，民国有个名医叫张锡纯 啊， 他特别善于给人补这个肺气。他用一味药，就叫什么山茱萸。现在不是有广告说卖六味地黄丸的嘛？ 对， 是吧？说这个我们有这个什么什么基地，他们都把山茱萸说成是什么补肾 啊、 嗯？其实你尝尝山茱萸那个味儿，你就知道它 是辛辣，对不对？ 山茱萸，你说辛辣是无茱萸，你想想大米饭，你嚼一嚼啥味儿？ 哦，对， 酸味儿的，酸主收敛，肺主纳气， 嗯， 是吧？我们说是呼出。是靠心， 嗯， 来往出推动，吸入。你看五行里面啊，肝趋势、 嗯、是往外的嘛， 往 上顶的嘛， 心火 就往上的，对， 肺肾 都是往下收的， 往下收， 对， 所以吃酸的东西是能够纳肺气的，山茱萸。 哦，原来在这里等着呢。 嗯，如果吃点动物药呢，就吃那个葛芥。虫子牌一个和，然后一个虫子牌一个介绍的介、 啊、 你看那个药店里面有一个把它的四角给钉在、 哦、长得很像那个壁虎， 壁虎一样，他把那个四个角都贴了，然后有个小尾巴、 哦、 它最精华的在那个， 最精华的地方在哪里呢？对不起，稍事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到国学堂。 黄帝内经说，人到九十，肾气交，哪些行为会伤害到我们的肾？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我要是出去出点汗，出什么汗叫漏津？ 什么办法补肾益肾才能行之有效？ 什么叫补？就不让它漏。熟地黄补肾，包括益髓的功能特别好。 国学堂《黄帝内经之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聊聊人在耄耋之年如何尽其天年。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啊，这个徐老师跟我们讲到这个葛芥这个东西呢，一下子让我想岔了。我想到是那种贝壳类的那种动物、 嗯、 其实呢就是有点像小蜥蜴、 啊、蜥蜴 小壁虎那样的、 哎、 是吧？它最精华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它尾巴上。 哦， 它那个尾巴，我们药店有个药叫葛芥定喘丸，就用葛芥为主要的去做这个药啊。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不花钱的方法， 嗯， 补肺气又不让你那个魄跑掉，你说那魄要跑从哪儿跑？ 肯定是从呼吸道跑了，对不对？ 嗯， 不会吗？是有个穴位吗？ 破门。 破门在哪里？ 破门在哪儿？ 我是帮观众问的啊。 肛门。破门就是肛门。 哦。 肛门。 那所以呢？ 所以人死了以后，或者是人老了以后，破要走是从肛门走，你把肛门收紧了，你那个破就跑不了。肛门是大肠，大肠跟谁相表里？ 嗯，对，大肠与肺相表里。 哎，而且老年人到八十岁以后，他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 哦， 内裤老是不干净的， 嗯， 他那个肛门就收不紧，所以他 括约肌无力。 对，他老是排便啊，或者是不排便，他老会流出一些东西来。 对， 所以你老锻炼这个肛门那个括约肌，我们叫搓骨道， 啊， 搓是提手边一个坠， 对， 哎，把它搓起来，老锻炼这儿，您那个破就不会跑掉。 这样子， 哎， 每次做节目的时候， 嗯， 一边上半身我在跟徐老师在聊天的时候，是吧？下面就在实践啊。 那个乾隆皇帝总结他长寿的秘诀， 嗯， 因为中国古代皇帝基本上短命的是占绝大多数， 对， 平均寿命30多岁， 对， 只有两个长寿的皇帝， 啊， 一个是乾隆，一个是乾隆他爷爷康熙， 啊， 康熙将近活了70岁，乾隆活了80多岁，86， 那算是很高寿 的。乾隆总结自己的长寿的秘诀，其中一个就是搓骨道。 哦，原来这个生活处处皆学问啊， 嗯， 抓紧时间啊，故言善恶之后呢，80岁呢就是90岁了。 嗯， 90岁肾气交，四脏经脉空虚。 嗯， 肾气一交，刚才讲到金生水，所以呢90岁肯定是肾的问题了。 90岁就到了肾经枯竭的时候，肾是个水脏啊，就是水的脏，但是肾经干了以后就是变成什么焦了。 啊， 交了以后就是说，我们说它的精髓都快耗干了。 嗯， 肾是把这个多余的那些精啊储存在其他的脏里边，就其余还有4个脏 啊， 是吧？到这儿呢，4脏从肝开始虚，心开始虚，这么一系列虚到这儿呢，就虚到根上了。 嗯， 所以会出现什么？你没有精，也化成不了血，也化成不了气，血走在脉里面。啊，那个气走在经络里面，所以他说经脉空虚。 哦，但是这个肾和膀胱是什么关系呢？ 肾是 就中医讲的肾 在里面 啊， 藏着 啊， 然后呢，脏是对外开放，那个腑是膀胱是对外开放，它是一个表里的关系。 嗯， 如果人受寒气，先伤膀胱，然后慢慢的过渡到伤肾，这是这么一个表里的关系。 嗯， 在这儿我们讲的都是脏。 讲脏哈，肾气交啊，这个4脏经脉空虚，那么很多人都一说就是要补肾的了，是吧？好像就是中医就是 一个是补肾，一个是益肾啊， 这两个东西 补肾呢，就是别让它漏。 对， 就是正常到这儿了，它虚了是正常的，但是有些人什么漏了，提前把自个儿的精给漏掉了。 比如我们观众朋友怎么知道我的这个肾是漏了？ 这种人呢需要补，这有漏精有表现啊。我们的体液都是我们的精啊， 对啊， 遗精算漏，白带多算漏，人工流产算漏，动不动就出汗算漏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哦，我要是出去出点汗啊，出什么汗？那叫漏精。 哦， 啊，还有出血、吐、呕吐、拉肚子， 这都会伤肾， 这都是漏精。 哎，我听说有一些人这个撒尿的时候啊，很多泡沫，就跟那个啤酒倒的那个马桶里一样。 化验又没事儿 啊， 但中医认为这叫漏精。 这就是漏精。 漏精， 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精 补啊？补啊！什么叫补？就是不让它漏。 对啊。 啊，补是止损。 对。 益是往里面加东西。 对，先得补后再加。 先得把锅补住了 啊， 然后再往里加，否则你这儿漏着这儿加着，等于白补。 我根据我的象形思维哈，那既然这个肾是煮黑色的， 嗯， 那要补的话呢，肯定要像粘土一样东西，是不是那种黑色的有稠稠的东西？ 哎，对对对， 固元膏、 熟地黄。 就这个东西， 熟地黄叫什么？知道吗？地黄知道叫什么？ 叫地髓。 哎，地髓。 对， 地 髓骨髓的髓。 哎，骨髓的髓。 嗯， 它的先品叫生地黄。 嗯， 生地黄呢偏于凉血。 嗯， 它是寒性的。 嗯， 但你把它经过炮制以后呢，蒸晒以后呢，它把里面的多糖变成了单糖，黑色，然后呢就变成了熟地黄。熟地黄补肾。包括益髓的功能特别好， 所以比如有些我们的公司同事总说，哎，说起一个事儿，刚打电话两件事，一说一件事忘了第二件事了，就是要熟地黄。 不见得， 你看，有的人是心火太旺，事儿太多，他也会忘事儿 啊。 有些人 两件事忘一件算不算？ 在看什么？头天要熬夜了 啊、 嗯，所以要补肾益肾啊，还有玄参。 What's 玄参呢、啊、？What is 玄参？ 你听玄参，玄什么颜色？ 嗯， 玄参是黑色的。 嗯， 它也功效呢比 哪个参？人参的参吗？ 人参的参、 啊。玄参啊。 我们有丹参。 嗯。 有白参。有红参，有黑参，还有黄参。黄参就是我们那个党参 啊， 颜色都不一样，都叫参。云南出那叫三七，也叫参。 哦，三七也是一种 三七参，这都是老天爷造好的给你们用的。 您讲的这个肾的问题啊，除了吃什么呀，或者不吃什么呀，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该做点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肾呢？稍事休息之后回来继续向徐老师请教。 人活百岁，什么是古人追求的善终？ 什么叫善终呢？叫欲知时日，无疾而终。 生长壮老矣，我们该如何面对我们的老，迎接我们的矣？ 养生其实是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讲生长收藏，所以修身修好了，连死都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这才是中国文化的高境界。 国学堂《黄帝内经之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聊聊人在耄耋之年如何尽其天年。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到国学堂。刚才呢，像这个徐老师讲到，我们吃点什么可以补肾益肾的，但是呢，吃东西还是麻烦嘛，对吧？ 嗯， 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日常就可以做一点什么？ 日常做点什么？ 对，比如说等公共汽车，或怎么，或者是坐着看电视的时候， 就是、撒尿的时候要咬牙，这是防止肾气漏掉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我发现真的需要懂原理，就以前咱们都说过，你得这个夹紧啊，咬牙是吧？但是一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事很重要了。 另外呢，早晨起来，我见过几个长寿老年人，他有习惯早晨起来叩齿，如果他还有齿的话，叩齿 啊。 然后呢，鸣天鼓，哎，敲敲自己，因为肾开窍于耳。 对， 这其实就是用你的后天的意识引导你先天的神气去关注某个东西。还有呢，就是搓耳朵，搓耳朵它这样，就是你别这么搓啊， 啊啊啊， 因为它是个胎耳，头朝下的， 啊、 你这么往上捋， 哦， 从这个下面往上捋， 对， 啊，这个时候也一样， 对， 这都是补肾的非常好的方法。另外呢，就是吃一些胶类的东西，你像我们用的紫河车、胎盘、冬虫夏草啊，还有一些杜仲啊、续断啊。还有那个土鳖虫，这都是非常好的补肾的药。 请问这个紫河车就是这个胎盘呢、啊？ 嗯， 这东西呢，到底是该怎么弄呢？就有些比如生了小孩子之后，他有一个东西是吧？ 对啊，你跟医生要过来啊。我的学生后补一期的，我的学生就是生完孩子以后，我们就交给我们，我们有个制剂室嘛，加工、 啊、 就是冬至那天， 啊、 我们给他烘干，然后呢磨成粉装胶囊，给他拿回家吃了。 嗯，这挺环保的， 挺环保，就是挺容易接受。 对对对对对对、 嗯、挺容易接受。嗯 ，OK， 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嗯，那人活能活一百岁，那简直 可以 啊！但是这就是说，普通人到这个年龄，五脏藏精气而不泄也。你看他从50岁开始说，就是说这个。各个脏分别丧失精气以后出现症状，到这个100岁以后，五脏基本上都空虚了。 嗯， 精气神，神精和气是神的物质基础和能量基础。 嗯， 所以到这会儿呢，当你精没有的时候呢，气首先没了。当你气没有的时候呢，那个神慢慢也就跟那个小火苗慢慢的就灭了。所以他这会儿呢，就是尽管形还在。是吧？形骸独居，我们不能说它是行尸走肉，只能说它那个神魂和魄已经慢慢离开它的身体了。当人活下来，从胚胎变成人出生以后，叫魂魄必聚，乃成为人。 嗯， 当人去世的时候，也是魂魄逐渐离体，它就变成了什么呢？ 形骸独具，但是呢就慢慢的近期天年。我见过的几个百岁老人，那可不是形骸独具，那思维那反应比年轻人都厉害。 嗯， 我们中国人追求的这种善终，我看到很多父母啊，包括我现在父母岁数也大了，他们的观点就是我不要给孩子添麻烦， 嗯， 我不要躺在床上病病歪歪，你们给我端屎倒尿还住院花费你们的钱， 嗯， 所以老年人到这个年龄阶段呢，就是说怎么得善终。我看到现在呢，就是按照某些什么什么什么方法治疗的很多病人，到最后叫什么生不如死，就痛苦的要去安乐死。为什么？就是说他以前治病那些方法都是掩盖矛盾，把很多制造更大的矛盾给他藏起来，到临死前来个大爆发，然后痛苦的不行。中国人养生的就是说追求一个福，其中一个福是什么？ 五福嘛， 善终。什么叫善终呢？叫预知时日，无疾而终。这老年人啊，到这会儿我看到的很多健康老年人自己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把事情都交代好了，然后到那个日子人家 羽化登仙 飘然而去，没有任何痛苦，安详地走。这时候人家是真是近期天年， 这个叫福气， 真是福气啊。所以我们养生啊，修养生其实是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讲生长收藏，是吧？到老叫生长壮老矣，我们要学会怎么对付我们的老，怎么去迎接我们的乙。所以修身修好了，连死都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这才是中国文化的高境界。 对啊， 无痛苦， 无痛苦， 还有尊严的死去。 对、 啊、 所以呢叫做神气皆去， 形 骸 独居而终矣。 嗯，一言以蔽之，大家呢没事呢多点读经典呢，你就会慢慢找到经典背后的那样一个节奏，你也就成为能够感受和写经典的人了。好了，感谢徐老师，谢谢大家， 再见。